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个经文。路加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耶稣诞生的事情，马太反而是从约瑟的角度来形容的。马太的记载是比较简短，也很整齐。他开始这段就总结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很清楚他要记载的是什么。接下来马太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按照那时候的习俗，意思是说约瑟和玛利亚已经做了整个结婚整个婚礼过程的第一部分，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步骤而已，他们还没有完整地成为夫妻，包括还没有同房，还没有性交。好，马太接着说，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马太只有告诉我们那一句话，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是路加比较仔细告诉我们天使加百列如何告诉玛利亚她会因着圣灵怀孕生儿子。反正现在我们知道情况是怎么样，但是约瑟还不知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也知道他自己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他理所当然的结论是说玛利亚是跟别的男人同房，很糟糕。接下来马太告诉我们，约瑟又是个义人，又不愿意明明地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因为约瑟是个义人，所以他一定要与玛利亚离婚，这是律法所说的，当有这种奸淫的行为。但是因为约瑟也怜悯了玛利亚，所以他不要明明地做这事。按照律法，玛利亚因为他好像犯了奸淫，所以他应该被石头打死。但是约瑟不要那样，所以他打算要暗暗地把他休了。那么就在这时候，约瑟在准备与玛利亚离婚的时候，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给他解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马太是这样记载的，第二十节，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哇，这对约瑟一定很难相信，是圣灵使他的未婚妻怀孕了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就像上帝行神迹使玛利亚相信天使加百列类似的话，上帝照样行神迹使约瑟相信这天使的话。约瑟一定是坚定地相信，因为他就照着天使所说的话，不管亲戚朋友整个社会怎么想，他就还是把玛利亚迎娶过来。接下来马太关于玛利亚神迹性地怀孕就告诉我们，这本来早就是上帝的计划，他七百年之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会这样成就。马太在第二十二节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马太自己给我们翻译这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是说 他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最后马太记载了约瑟接下怎么做，第24-25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就这样子，这就是马太所记载了关于耶稣的诞生，比路加简单多了。但是马太告诉我们一些路加是没有跟我们说的，首先包括耶稣为什么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只有马太提到以赛亚的预言关于童女要怀孕，并且人要称耶稣的名字，称他为以马内利，这很重要。现在我就是要我们多思考一下这两个名字，耶稣和以马内利。首先，以马内利，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意思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名称很像天使加百列所告诉玛利亚的一样，他说玛利亚的儿子会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加百列又说玛利亚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是的，上帝是上帝使玛利亚怀孕，他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圣子上帝。上帝真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这非常奇妙。宇宙的创造主自己现在就成为一个受造之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名字耶稣就告诉我们，天使告诉约瑟，他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约瑟也就这样做。耶稣这名字就是耶，就是耶稣的耶，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耶稣，耶就是耶和华的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那么这上帝的儿子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拯救呢？天使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以马内利，上帝选择与我们同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没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他传道，他也医治很多疾病的人，但是他最重要所做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为了将你从你的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的罪和上帝如何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这两个题目在圣经里面是不断地出现了。可以说这两个是圣经里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题目，我们的罪和上帝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救出来。你或许会觉得这是当然了，谁不知道这个？但是好多人，甚至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好像是不知道这个。他们可以讲很多圣经的话，也讲很多关于耶稣，但是他们忽略了或者错过了重点。有些人是不知不觉地而错过，有些是故意而忽略了，有些不喜欢谈我们的罪，我们人的罪，更多不谈耶稣主要的任务是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他们比较注重那位当我们老师的耶稣，或当我们医治者的耶稣，或当我们模范的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不喜欢被提醒我们的罪，我们还是罪人。虽然我们看耶稣是可以救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他在其他方面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不要听圣经所说的关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注重耶稣是一位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救出来的救主。 我们比较想要他从我们不好的工作给我们救出来，或从经济困难给我们救出来，或从一个软弱疾病的身体给我们救出来等等。那么耶稣有的时候会从那些里面将我们救出来，但不是每一次，并且他根本没有应许我们世上的日子会那样一帆风顺。但是就是那些我们比较注重，我们想为什么要老谈我们的罪和耶稣的赦免呢？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做，天使也就是这样告诉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的罪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耶稣来就是为了解决这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说上帝根本没有应许我们他会每次从我们不好的工作、经济困难、软弱疾病的身体等等的问题给我们救出来，但是上帝好清楚也不断地应许我们，他每次会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从我们罪恶里给我们救出来，这是肯定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永恒性的问题，上帝已经并且一定一直会给我们解决。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不喜欢听上帝的话，关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也包括我们常常不要一位赦免我们罪的救主，我们反而要一位解决我们世上的问题的救主。耶稣都知道我们这些罪，但是他来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这些罪。我们不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位解决我们罪的救主，但是耶稣比我们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给我们认为我们不怎么需要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包括那些罪。圣诞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我们的罪，我们也应该好好地思考。我要引用马丁路的如何形容我们这个罪。他说，你们想想看，天地和所有活在天地里面的受造之物的主宰，他躺卧在那么的卑贱穷困的地方，我自己怎么那么无耻的，怎么那么骄傲的呢？我干嘛那么的高傲伟大，绝对不要受任何苦难呢？如果荣耀的君王那样受苦，并且是为我而受苦的，那么我以为我是谁呢？真正的情况不是这样吗？我倒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连在刚卯上睡都不配。但是当我在那好舒适的高等床上睡的时候，我的主反而在牛吃饭的马槽里，在很粗的稻草上睡。路德是对的，我们都太宠坏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蛮舒服的生活，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更舒服了。那么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太注重我们的舒服，我们也太自私，我们很难为了让别人过好一点的日子而自己牺牲一点，为别人受一点苦。但是上帝呢？以马内利呢？耶稣呢？他躺在那臭死的马槽里面，并且他是为我们自私不愿意为别人牺牲的罪人而躺在那里，这真不同。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就是不同的，但是为了将我们从我们自私高傲的罪里面救出来，上帝的儿子以马内利耶稣就为我们那样做。他也继续剥夺他自己，一直卑贱下去。他受了马槽里的苦，他在旷野受了撒旦试探的苦，他在比拉多手下受苦，他受了十字架的苦， 包括那最厉害的与他父完全隔绝的苦。耶稣那样做就是为了将你从你的罪恶里救出来。他现在，你现在已经被他拯救了，你已经释放了，你从你一切罪恶，包括你的高傲和自私，你从这一切都被释放了。感谢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给我们这样做，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